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实际上关于金蝉花呢，我们在以前就曾经跟大家推荐过哈。那么最近呢，这个张主任呢主要跟大家呢来介绍这味中药啊，金蝉花。那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事例哈，也充分说明了金蝉花对于他们的确实有很好的健康改善作用。 是，它是一个多生物成分，多营养，它是一个复合作用。 是的，比如说有一位叫李平的朋友，他呢今年66岁了，他呢有严重的肾虚，以及呢失眠呐、健忘啊、耳鸣啊、脑鸣啊、四肢冰凉、腿脚无力，还有骨质疏松、尿急、尿无力、尿不尽、头发早白，还有呢眼睛浑浊等等啊，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使他这个生活质量非常差，而且呢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差。那么通过呢他听这个金蝉花啊，后来呢就开始来用了。那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给我们总结了哈这么三大点啊。第一点，他说金蝉花彻底的改变了他30多年的失眠。他说他呀是最怕过晚上，因为呢他说我经常的睡不着觉，有时候呢一直到天亮也是没有困意，有时候就是睡着了，到了半夜呢也醒，无论是几点也一直是瞪着眼睛到天亮也没有什么困意。想白天补点觉吧，可白天呢从来就没有困意，根本就睡不着。他呢就感觉自己呢这个睡得非常少哈，这个脑细胞呢死亡的也就特别多。那么脑细胞死亡多了， 这个，我非常理解也同情这样的病人。 嗯， 因为有一段我也是失眠患者。 哦，是啊， 就感觉长夜难眠。 嗯， 你说你睡不着也就罢了吧，你这会儿晚上你找点事你还干不进去， 是， 而且心里边还胡思乱想。 嗯， 感觉自己是在那熬日子， 嗯， 白天晕晕乎乎，一到晚上睡觉就开始有恐惧， 对， 对呀，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嗯， 这会儿外边一片寂静， 嗯， 你有时候走到这个窗户望着这个黑夜，感觉就在这等天亮呢， 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难受的一个。 而且这李平还挺有意思哈，他说那个我就感觉呢，我这个脑细胞啊在死亡了啊，就会有这个小脑萎缩啊，是不是离这个老年痴呆就不远了？所以心里就特别的着急啊。但是自从吃了金蝉花，大概他说服了有几个月吧，然后他的睡眠状况就得到了改善，并且呢提高了睡眠的质量，说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幸福，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他说金蝉花彻底的改变了他多年的身体和四肢冰冷的毛病，说每年入冬以后他都比别人呢要提前一个月就要穿上棉袄，而且每天晚上呢进了被窝总是呢抠着的腿到半夜，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敢伸直啊，这个太冷了，太凉了啊，只有抠搂着他觉得才能热乎一点啊。那现在好了，他说这一冬天呢在家里边腿上呢不用穿什么毛线的什么腿套了，脚上呢也不用穿毛线袜子了，而且呢腿脚也都热乎乎的，冬天的 到被窝里边也不用抠搂着了啊，完全可以伸直了。他说我真的是太幸福了，这是第二个幸福。那么第三个呢，他说金蝉花呢改善了他尿急的这样的毛病，说同时呢也改善了他多年的耳鸣脑鸣。所以呢他说原来的那些痛苦啊，经过服用这个金蝉花，让他真的是生活质量有了改变，让他有自信，又重新啊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他说我虽然呢已经60多岁了，奔70的人了，但是呢现在别人看我呢好像越活越年轻了啊，好像是逆生长了。他说我也没有跟别人解释什么，但是我心里想着一定要坚持服用金蝉花，金蝉花是让我生命开了花呀。 你说这个从这儿我就有一个感慨，就说什么是幸福。 嗯， 每个人的幸福定义不一样， 幸福观都不一样啊。 没错，我就说，当你饿了有饭吃， 对； 当你困了有觉睡， 嗯； 当你这个想亲人了，能见到亲人， 嗯， 就是能满足你。你像我们，尤其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其实这会儿应该说是人生最好的季节。为什么？我这会儿不用再去为名利再去应对那么多压力了。 嗯， 还有一点。我也有这个闲暇时间了，所以国家才有退休年龄啊。为什么要退休？离开战斗场， 嗯， 工作场，今天就是职场，职场就是战斗场，我没有那么的压力了。那你这会儿想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儿，最好这个时机。我们所以说五十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天命就是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生命赋予你的使命是什么？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嗯， 这就是你该活自己了。可是偏偏这会儿吧，你像你刚才说这个，一会儿睡不着了， 对， 一会儿睡觉吧，四肢又这个冰冷， 嗯， 一会儿又是啊，你安安静静的世界吧，耳朵又在这响， 对， 脑鸣了，你说幸福从哪里来？ 嗯， 就是这会儿给你一个意义，叫你这么一天活着。你活得有意义吗？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呢，最幸福的就是要健康， 所以， 就没病没灾的。 哎，我能理解这种人，当能把这种病痛给他消除以后，他内心的那种喜悦，这比什么都要来的这个快乐。 嗯， 其实他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情况并不复杂，他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肾气虚。 对，他也没有什么大病，当然就这些病啊，真的是影响生活质量。 是， 嗯， 你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头发白了， 嗯， 耳鸣了，这个包括脑鸣了。我们说肾为髓海，就是骨髓那个髓海，也是髓。大家你说这个骨髓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嗯， 除了骨头里边，他这个中医讲这个髓也包括这个脑髓。把脑子那个中，就是我们脑壳里面装着这个是叫髓海，那是髓最多的地方。这是谁主？肾气主。 嗯。 所以当你这个肾气虚以后，拿中医来说，它这个髓海这个气机不畅，运化功能不强的话，那就是这种耳鸣脑鸣。拿我们现在这个医学来说，你可能是心血管疾病，是缺血以后， 嗯， 导致的神经性的。你说其实本身它是没有声音来源的，就比如说咱们正常人是听不到什么鸣啊响啊，它这个就是神经机能错乱以后导致的这么一个问题。再一个，我们说这个肾为先天之本，我们说的精气也罢，元气也罢，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这个肾经。 嗯， 那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我们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会肾气虚。为什么呢？我先说一个生理基础，就是拿现在医学研究，你到了从40岁开始，我们的肾功能每过十年减少40%。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个减的这个速度要比这个快得多。也就是说什么，从40岁开始，那好，那你每过十年10%，那这个到了90岁就变成了50%了。 嗯， 事实上到了70岁，我们大多数人这个肾功能只有我们30岁的50%的功能。 嗯， 它就肾气虚， 它会衰退的是吧。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生理之道， 我们知道了这个道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虚则不知。所以你看有些人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可是补不进去，那里面那个地黄啊，它是比较滋腻的，你吸收不了，那你怎么办？其实就用这种在饮食中补益，在补益中饮食。你看这个食用菌，它就是一种这种营养成分。 但 你今天要问我，那到底是蛋白质呢，还是糖呢，还是维生素呢，还是矿物质呢？我也跟你说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么用了，就对你的肾气虚有这个效果。 但是其实经过研究哈，在这个金蝉花那本就是叫做这个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的梦想，这本非常厚的非常考究的这本医书当中，对它呢也有一定的解释哈。比如像刚才您提到了它的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哈，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氨基酸啊，这些在金蝉花当中的是大大的存在。另外还有一些在医学用一些专业术语能够描绘的一些物质呢，好像它比那个冬虫夏草还要多。 对，它的虫草酸， 对， 虫草素，还有核苷，其实拿现在药理研究来说，你要衡量虫草的这个药用成分的话，就拿这些指标去衡量。当然社会上虫草类其实是很多的，但是真正我们能发挥药理作用的，就拿这几个指标去衡量。你看这个虫草在药物归经，归经是什么？就是药物作用于这个途径，我怎么通过这个途径，通过这个经的这个作用去作用靶器官，它归哪两个经？一个是肾经，一个是肺经。我们讲过，曾经讲过这个气啊，人体这个气它有温煦作用，有推动这个作用，有这个气化这个作用，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基本物质。那其中一个我们讲，先天是精气，后天脾胃之骨气，一个是肺部换来大自然那个清气。那其中虫草就占了这个两种，就像这个金蝉花，一个归肾经嘛，一个归肺经嘛。那像刚才这个听众呢，其实他就是补足了他的肾中之精气，然后你的脑髓充盈了，你的耳鸣，你的这个脑鸣没有了，还有这个肾气足了，你那个温煦的那个作用，那个 四肢也不冰凉了， 四肢也不冰凉了， 腿脚也有力了， 哎，再有那个它还有个什么 尿急啊、尿频啊、尿无力啊，还有这个骨质疏松啊、眼睛浑浊等等，其实说到底可能跟肾都是有一定关联的。 肾其实我们说它是个泌尿器官，事实上它现在是一个调节代谢的一个器官，你包括我们今天现在就现代医学研究，你包括这个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它这个都跟肾的调节功能都有关。它是非常一个重要的闸门。你想，我们说食物，你是食物残渣小肠吸收完以后，你是通过排便的形式，对吧？那我们血液里面身体这刚我们讲过60%都是液体，你产生你细胞内液、细胞外液、淋巴液、血液，你这里面流着脏东西往哪流？汗，我们更多的感觉是这个酸性物质，或者这个钠，不是汗不是咸的嘛？另外你其他里面那个毒素不全部要靠肾排嘛？你这些坏东西你不排出去，我们老说有毒有毒，什么是毒？其实就是血液里边这些代谢产物。你包括我们说肌酐是哪儿产生的？是因为你肌肉运动，你这个产生的这个代谢产物，你不把它排掉，它就会变成炎症的致病因。我们这个女性，你说你又没前列腺，那你怎么还有这个 尿急啊尿频啊 什么，有时候是她那个尿路感染。再有就是这个肾气这个气化功能下降以后这个导致的。所以这个你刚才说的都是这个肾，我从中医角度啊，这个我讲了他对这个肾的这个调节功能对他带来的改善。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再从现代营养学 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再讲。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啊，您可以呢来索取我们金蝉花的应用者的实用小手册啊，也可以来索取。另外呢，我们在5月17号呢将举办金蝉花适用人群及应用方法的一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啊，但是我们只限30人参加，额满为止。如果您想报名或者想索取这个小手册的话呢，都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哈，就是李平这位会员朋友，他已经66岁了啊，刚才呢也提到他有很多的病症，那通过呢金蝉花让他呢，第一就是改变了他30多年的失眠，另外呢就是彻底改变了他多年身体和四肢冰凉这样的毛病，还有就是改善了他尿急这样的毛病。其实这三点呢，如果用您刚才的话来讲，可能都是跟肾气有关的。 对，全部都跟肾气虚有关，包括我们说它这个温煦作用啊，脑子水海作用啊，还有这个水液代谢这个作用啊，都能够这个联系上。 所以呢面对金蝉花啊，怎么对于肾啊有这么好的改善作用的话，可能我估计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就刚才讲过，我们因为每次时间有限嘛，你包括这个关于他对肾的这个从现代医学研究这个成果呢，这还是都是非常这个全面的。因为我们讲气啊气啊，大家老是这个不是特别熟悉，感觉这个气就是空气，其实气它是物质，同时它也决定这些这个功能。 这是一个中医的说法、 啊。这是一个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人家是中医语言。 对， 你要是没有这套这个修炼的话，听着就很玄，是吧？那你看，我说在这个蝉花这个临床应用研究里边呢，它就有这个这个蝉花和这个蝉花这个菌丝培养治疗这个慢性肾病这个临床实验。那你看它涉及这个病种还是比较广的。那你看对这个药物性肾损伤、慢性间质性肾炎，还有这个慢性间质性这个肾损伤，再有这个心液体肾炎、慢性肾盂肾炎，还有免疫性的这种 IgA 肾病、局灶性阶段性肾小球硬化，还有糖尿病肾病、尿路结石、抗心磷脂抗体综合征、肝燥综合征，这些呢都是这个现代医学这个研究的它，是吧？ 那大家可能说，哎，怎么一会儿跟这个手脚冰凉啊，这个一会儿又是这个 耳鸣啊、 睡眠啊，你看这个又都跟现代医学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有关。但是我们拿这个中医去辩证的话，它都是跟这个肾有关的。 嗯， 再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它有多种生物因子吗？它还有那么多这个符合这个作用。你像本身在这个现代研究里边啊，虫草它就有这个解热、镇痛、促眠作用，就是常发这个虫草粉。那你像这个陈祝安早在这个1993年就研究表明，哎，常发它有比较好的镇静、催眠、抗惊厥、这个镇痛、解热这个作用。那个还有研究员这个刘广玉，在1991年呢，他就研究表明，当然就是说，当他发现食用菌对人体有这个作用的时候，他紧接着他就去做实验嘛，就是就发现这个蝉花对正常人以及这个动物啊，包括这个炙热这个小鼠，用这个蝉花的时候呢，2小时能明显的起到这个降温作用，也就是高烧这个作用。那当然你拿这个中医来说，就是镇痛、解热这样的作用。再有呢，包括这些实验里边都表明了它有这个解痉，就是那个痉挛那个痉，那个再有就是说镇静催眠这个作用。还有一个现在这个医学研究呢，就是滋补强壮这个，滋补强壮这个作用大家好理解，我们不是说它有氨基酸嘛，有那个 蛋白质啊、 糖、脂肪啊，还有这个维生素，还有这个矿物质，所以它这个是药食同源一个东西，这个是很明确的。再有呢，就是抗这个应激反应。我们应激就是我们人体啊，不管是精神刺激，还是突然一个到一个陌生这个环境刺激你的时候，我们身体是要做这种氧化反应的。过度的应激反应以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但是这个就研究这个蝉花虫草粉，它就有这种抗应激反应。那你应激过多，过多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这个胡思乱想。这个神经功能出现这种症状都会有。还有一个在现代研究里边，这个蝉花呢，它还有这个造血、提升机体这个营养状况。那这个时间关系，我就各种氨基酸啊，就是大概有27、28种。这个它这个蝉花虫草粉里面这个含量啊，它都有这个统计。这个大家都可以在那个就是那个陈祝安写那个蝉花金蝉花。一个民族健康希望那本书里面 能查到， 哎，都能查到。 其实在这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说到金蝉花，说这么好的东西哈，它是一个虫草类的食用菌哈，跟这个冬虫夏草呢是齐名的。那我干脆我从哪儿弄点这种金蝉花，或者说我在药店买，然后我泡水啊，或者我熬制啊等等的。其实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是吧？ 这个你肯定是需要拿中药来说，它要经过炮制的。 对， 那你拿这个现代医学来说，它要去掉这个杂质，就是我们说那个灰质，必须它有效的有机成分。我说的那些成分都是经过这个加工处理过的，你不能说这个，反正在咱们北方也挖不到， 对，这个南方人能弄到， 咱们北京的听众他不会乱吃，南方自己说啊，广西啊，四川呀、云南、昆明，人家如果是从自己这个祖先就有这个食用的这种习惯，人家自己会，就像我们吃野菜，哪些有毒，哪些没毒，人家是有习惯的。当然你说你这会儿去到药店买一点这个蝉花，但这个不好在哪里？你要去跟其他药物配伍。你说拿个配水喝，达不到。哎，你说哎，这个听张这么讲，我怎么喝了没有那样的作用？ 对， 不是那样， 就怕是这样， 需要这个发酵。 是的， 它是一个有用的一个菌， 特殊的工艺萃取的。 对。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别忘了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